向中国延边科学技术大学前副校长授予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勋章。授予式12号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和旅华同胞参加。仪式上宣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政令后，向中国延边科学技术大学前副校长崔龙虎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以资表彰他抱着对白头山卓绝伟人的无限敬仰之情，积极参加金日成花节和金正日花节，为不灭之花的栽培普及工作做出一切努力。